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岛。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canton.com， 你嘅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每年11月11日，英联邦国家都会举行国殇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 原称停战日。这个纪念日是于1919年11月7日，由英国乔治五世创立，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结束。在早上11点正，全国会静默1分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超过41万澳洲年轻人响应呼召走上战场。在5个士兵里面，有一个永远都回不到家。Remembrance Day 是提醒后人自由民主得来不易。我们今天可以做的只是感恩和纪念。在今年的 Remembrance Day， 请参与你城市的纪念活动，或在工作地点自行发动纪念仪式。永不遗忘， Lest we forget。 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好啦，咁我哋咧，哇，即系雨伞革命咧，就已经系嚟到呢个第 一个月有多啦， 一个月零一两日咁样啦。即系我唔知道，因为通常一个月唔知佢系计30日定31日咁样啦。 九月应该系30日嘅， 但系系咯，通常 accounting 都系计30日，所以今日咩32啊，32日系咪啊？ 系啊系。 咁即系 anyway 啦，总之好劲啦，即系都唔使再。数噶啦，已经过咗一个月，已经满月啦，咁样样。咁其实咧，即系我知道喺即系当地嘅朋友咧，就唔会俾掌声自己嘅。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要俾啲掌声佢哋啦，因为系真系好劲。咁同埋咧，都系即系喺呢个世界舞台咧，即系凸显到香港人系几优秀嘅咁样样。即係甚至咧，我係覺得係喺西方國家有好多唔該你學下香港人啦，真係，因為真係尤其是喺示威，唔係嗰種堅持，係嗰種咧唔該你示威嘅時候斯文啲啦、 哦， 因為你睇下香港人嚇、啊，即係係警察咁樣嘅暴力武力嘅對待嚇。 嗯 即係都係都係咁隱讓嘅咁樣樣、嗯、，whereas 喺西方國家就啱啱相反嘅、嗯、即係警察咧，即係佢係即係揸住啲盾牌就由得你打，咁、嗯、但係啲示威者又掟石啊，又燒車，又打爛玻璃啊咁、嗯、樣唔該你學下人啦、啊、咁、嗯、樣嗱，咁但係即係我成日都係咁樣講，就係話。通常在西方國家示威得的人呢都並不是尊重民主的人、嗯、因為如果你是尊重民主的呢你很簡單嘛，你就在、等一段時間然後之後再投票咯、嗯、是不是、根本在這些西方國家你嗰個政府係點樣做出嚟嘅？根本就係人民所投出嚟嘅咁樣嚇。咁、嗯、所以即係如果你係唔尊重即係呢個政府嘅，基本上你係唔尊重民意咯嚇。咁、 嗯、 所以點解即係喺西方國家通常我即係都唔係太過支持即係出街示威啊嗰啲人啊咁樣咧？咁樣就係咁啦。嗯。咁但係呢件事咧，即係最主要係俾人睇到啲咩咧？就係、是、香港人咧，即係卒之醒覺。同埋卒之喺呢件事係學到嘢、 嗯， 最主要 肯踏出一步咯。我覺得即係之前以前嗰啲就係、是。 齋講，即係朋友之間可能就咁講啊，生啊咁樣。但係今次大家都會走出嚟喺條街嗰度靜坐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 或者喺 Facebook 咁樣寫兩件嘢出嚟咁樣，然之後就覺得，哎，我好舒服啊，我係為民主做咗啲嘢啦， 伸完啦，做咗好似一個英雄咁。但係其實而家就啱啱係相反，即係個個係踏出一步咁樣。 咁嗱呢個咧，我都唔可以賴香港人嘅呢一種嘅行為咁樣樣，因為我成日都講，就算西方國家都時常咁樣做，呢個就係西方國家左翼人士嗰啲。seeming rather than doing， 就成日咧真系做啲意識形態嘅嘢啊，咁但系咧就事實上就真系唔做嘅， 即係實質嘅嘢係冇做到出嚟。 係啦，即係好似我之前成日所講啦，即係嗰個即係中非共和國嗰個 Kony 2012啦，咁樣樣，咁跟住即係本身有幾萬人話出席嘅，最後得26個啦，咁同埋即係又係奧巴馬個老婆咧，咁、那個 Bring Our Girls Back 嗰單嘢咧嚇，即係 喺個 Twitter 度啊嘛，係嘛？ 係啊，你班有乜鬼嘢都唔做，咁就寫張紙咁跟住咁跟住影相擺喺擺呢個 Twitter 就覺得自己好有型咁樣，其實到某程度上嗰個 Ice Bucket Challenge 都係咁樣嘅嚇，即係你做咗陣時又做啲意識形態嚇，咁就覺得自己，唉，我真係好開心啊！我真係咧為呢個世界做咗一件好事啦咁樣嚇，咁但係真係香港人咧就係俾呢一個世界睇到咧，真係做人唔係咁樣嘅咯嚇。即系咧，就算到咗今日咧，即系都有好多啲左翼嘅人士啦，即系或者亲中嘅人士啦，都成日仲系咁样问啦。因为其实我即系今个礼拜咧，即系都听到人系咁样讲嘅，即系喺啲茶餐厅啊嗰度咁，跟住听到侧边嗰啲阿伯喺度，即系睇《星岛日报》吓，唔系佢通常啲阿伯佢好大声啊嘛吓，就系话，诶，点解香港人喺英国管治嗰阵时候就唔要求民主，而家就要求民主咧？即系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噶啦吓，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呢个讲法咧，其实基本上系攞假嚟丢嘅，即系好似你有一个。即系我当你一个新老板啦，咁样本身啲员工个个都好开心嘅，咁样但系你嚟到嗰阵时候咧，咁跟住咧，系啦，换咗新老板，你系呢个新老板，咁跟住个个又皱眉头啊，翻工又唔开心啊，咁样咁跟住啲人又辞职啊，咁样咁跟住即系你应该系问下你自己有冇做错嘢，定系你赖啲员工咧？即系你见啲员工个个都唔开心啦，个个做嘢都苦晒口面啦，即系以前个个好开心噶，但系而家个个唔开心嘅，你会唔会 call 个 staff meeting 咁跟住话你哋呢班友有冇搞错？点解？以前个老细做嘢你咁开心，你点解而家咁唔开心？你觉得呢个嘢你系咪自己丢架咧？ 如果佢想激庆啲员工嘅话，佢可以咁样讲。 唔系，即系讲呢啲说话系好丢架咯，即系好低 B 咯。因为点解啲人咁 唔 开心咧？ 反省下， 点解咁唔开心咧？咁梗係因為你啦，大佬係咪先？又或者另外一個有一間餐館咁樣，咁之前咧就有一個好好嘅廚師，咁呢個廚師咧之後咧就離開咗，就換咗個新廚師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哇！啲人咧就個個咧話啲食物難食啦，咁跟住咧生意就越嚟越差喎。咁你諗下嗰個廚師有冇理由咁樣走出嚟，咁跟住就鬧翻啲食客就，你有冇搞錯？ 你冇品味啊！你唔識欣賞到啲嘢食。 唔係咁講，佢話以前嗰個廚師嚇、啊，你嚟到食嘢你唔 complain。我而家嚟到煮嘢，你系 complain 吓？你有冇搞错？即系呢啲说话讲唔讲得出口嘅咧？吓，即系呢啲说话系咪攞假嚟丢咧？咁样样吓，咁但系即系仍然系听好多人讲呢啲咁嘅说话嘅，咁样样。即系，但系其实呢一个谬误系咩咧？即系其实有好多人有个谬误咧，就系话香港政府唔民主咁样样。即系我意思系港英政府啊，港英政府唔民主咁样样。咁到某程度上，即系呢个系真嘅，因为港英政府真系唔系由香港人所选出嚟啦，咁样样。咁但系事实上就系咩咧？如果你是问这个港英政府有没有民主基础这样呢、答案是有的。即是他的民主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从英国来的咯。因为即是英国民众选了政府出来，之后是由这个民选的政府就 appoint, 即是这个总督是啦，去到香港，然后就揸 fit 啊话事这样啦，是不是？咁所以即係呢一个总督佢自己本人佢係有民主基础㗎，即係佢係要返去英国汇报返俾呢个民主嘅政府听咁样。咁如果即係呢一个总督做嘢係做得太过分嘅、即係係导致民愤嘅咁样。咁即係最后人民係可以惩罚佢㗎，或者呢个政府係可以惩罚佢㗎咁样。即係你諗下，如果今日香港搞到咁嘅田地，即係有催泪弹啊，有胡椒喷雾啊，即係喺呢一个世界嘅舞台做出一个咁肉酸嘅丑态。你諗下，如果係英国人嘅总督做呢一件事，你諗下会有啲咩事情发生？ 哇！英国政府更加即系即刻要召佢翻去， 系啦，召佢翻去啦！英国民众都出嚟示威啦，佢话你有乜理由咁样对香港人啊？即系英国人都会咁样做啦。咁呢一个可见系咩呢？ 呢一個咪就係民主基礎咯。咁、所以如果啲人係話即係以前香港人冇民主乜乜乜咁樣，咁其實呢個戇居嘅。咁即係我自己反而係覺得咧，你有一個咁樣嘅係殖民地嘅系統咧。我覺得係甚至係比港人治港係更加好，即係我咁樣講係即係我相信好 controversial 啦咁樣即係具爭議性啦。但係點解我覺得呢件事係事實呢？咁原因呢，因為首先咧英國嘅political class 即係嘅政客咧，佢係經過咁多即係喺經過千幾年嘅即係民主嘅修養啊，同埋即係民主政制嘅塑造啊，教育啊，文化各樣咧，即係佢哋嘅管治嗰個質素咧，係必定比香港人高嘅嚇、即係香港人都係即係最近呢幾個星期先至即係對於民主係蘇醒啫嘛。喂，你點同人哋英國人比啊？係咪先？咁同埋另外，即係如果香港人，因為其實就算係話投票啊咁樣咧，即係你係啲咩人，你咪選咩政府出嚟咯。咁我相信喺香港方面呢嗰、那个因为即係我唔係香港人質素低呀，咁但係喺嗰个政治层面嗰个认识同埋认识啊了解啊同埋政治嘅質素都系算低呀，其实都吓。如果即係人系点样，咁你咪选咗咩政府出嚟囉，系咪？咁点解香港政府咁好呢？因为呢一个香港政府系英国人所选出嚟㗎嘛，咁所以人哋咪做得好囉，系咪？咁所以其实即系无论系咩一国两制或者港人治港啊咁样，其实都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其实最好呢就系英人治港。其实最好嘅咁样咁其实事实上你都睇到嘅，即系有好多嘅，尤其是非洲国家咁样，即系当时话即系脱离呢个英联邦嘅时候，哇几开心啊！我哋黑人自黑啊，独立啊咁样，你睇下而家搞咗咩撇屎出嚟，系咪？咁所以咁，但系呢啲嘢我哋真系翻唔到转头啦，咁样咁但系即系起码咧。即係民主呢一樣嘢呢，又或者係學習啊學識一樣嘢呢，就必定呢係要經過一啲勞苦先至係有意思嘅。如果你唔經過勞苦，你根本就唔知道呢一件事嘅價值係乜嘢。咁所以即係其實喺香港呢一件事呢，其實我覺得係正面嘅。因為你冇咗呢一件事嗰陣時候，香港人根本唔知道，哦，原來民主要付出代價㗎。我以為爭取民主好簡單嘅添，我以為每個七一走出嚟啊，咁跟住即係行兩三個鐘頭，跟住翻屋企啊，又或者係六四嗰陣時候啊，咁要點支蠟燭擺喺呢個屈臣氏樽嗰度啊，係啊，唱兩首歌啊，咁跟住之後就翻屋企，咦，咁就爭取到民主咯。咁即係而家好明顯係發覺，其實原來唔係咁。 因為如果你見到啲市民根本上你俾催淚彈啊、胡椒噴霧咁樣噴嘅時候，佢哋都唔走，反而仲更加。多人去加入翻嘅時候，即係你見到佢哋嘅決心有幾大。 即係佢哋起碼知道，哦，即係原來唔係 free show 嚟嘅，即係原來唔使錢嘅，原來爭取民主係要俾錢，係要付出嘅。咁所以即係喺街上面所有嘅，無論係學生啊，或者即係嘅朋友啦，唔係淨係學生嘅，即係所有嘅人啦咁樣，即係佢哋都係了解咗，佢係 recognize 呢一件事，即係爭取民主係要。个价值啦，同埋系要即系付出嘅，但系唔系话付出咗一定系会得到成果咧，咁都未必， 未必 吓，都未必， 因为都未到最后一刻都唔知系会发生。 系啊系啊，即系你点知解放军系咪真系会落嚟？真系好难讲噶嘛，系咪？即系香港政府有几时会发癫啊？特区政府几时会发癫啊？你又唔知噶嘛，系咪？咁但系喺呢件事，起码就系睇到咧，佢哋知道呢一铺系要赌嘅，系要赌一铺嘅，即系你就算唔赢都好，你都要俾入场费，你都要付出一个代价嚟到希望可以取得呢一样嘢嘅咁样样。咁即係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嘅。点解呢？因为就系让我哋睇到呢，即係香港人系系愿意争取呢一样嘢，系愿意争取呢一样嘢，同埋见到民主同埋自由。是重要啊，咁样，因为其实圣经有咁嘅故事，唔知记唔记得啦，咁样，即係佢就话呢，天国呢就係、好似即係一个商人咁样，咁呢个商人呢就係专买呢个嘅珍珠嘅咁样，咁如果呢佢係见到一粒好靓好靓好靓嘅珍珠呢，咁而呢一粒珍珠呢係可以即係用好平嘅价钱买到喎，咁样，咁但係都係贵嘅，咁佢係咪会将佢自己身上所有嘅嘢全部卖晒用嚟买呢粒珍珠呢，咁样，咁梗係啦，因为佢知道如果再卖返出嚟嗰个价值系好大啊嘛，咁所以即系个问题就系、即系民主呢样嘢，你系视佢为粪土定系视佢为珍珠呢？如果你系视佢为珍珠，你可以好多嘢都放弃。咁有啲人即系我知道放弃工作啦，放弃即系好多放弃家庭啊咁样样。咁有啲人分手啊，即系我都听舞台听讲过啦，郑松泰话吓咁样样。咁 即係好明顯對呢啲人嚟講，佢哋係視民主同埋自由為呢一個嘅寶藏，嚇，為呢一粒嘅珍珠咁樣樣。但係咧，即係有好多人咧就唔覺得係嘅，嚇。咁呢一啲人咧，佢就會話啊，即係阻住我哋做生意啊，咁樣樣，即係我哋冇咗幾多成生意啊，或者係點樣樣啊，咁樣樣。咁即係佢講好多呢啲説話咧，其實就唔係錯嘅。咁但係俾我哋睇到就係咩咧？即係佢哋係。唔覺得民主係係啦，即係佢唔覺得民主係一樣重要嘅嘢咯，嚇佢唔覺得呢樣係一樣值得犧牲嘅嘢咯，咁樣。咁但係點解喺香港會聽到即係類似呢啲咁嘅説話？而喺西方國家你唔會聽到嘅咧，又或者佢唔會咁注重呢一種咁嘅言論嘅？咁原因就好簡單嚇，因為即係香港人。現在是爭取緊民主啦，即係 in the process of 爭取民主啦，咁樣嚇。咁但係西方國家啲人咧就點啊？ 已經有 了，是啦，就已經爭取了咁樣。咁當時佢哋有冇俾錢買呢個民主呢？ 有， 係啦，點俾錢法啊？佢哋 就係去咗打仗咯。 係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咁同埋即係之前好多嘅戰役啊，都係即係走出去。打仗啦，又或者係即係君主立憲啊，即係法國大革命啊，各樣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嚟到爭取嘅。咁即係最比較近年啦，即係你有呢個打希特拉啊，咁同埋即係呢個 打希特拉都係近年。 共識唔係即係我講喺即係數千年歷史裏邊啊，咁樣係啊，咁同埋即係另外即係打擊呢個共產主義啊，其實即係係有功嘅，其實係嚇，即係因為當時咧，即係我哋唔好以為共產主義冇乜所謂啦，咁樣即係尤其是我哋亞洲人，我哋知道共產主義帶來嘅帶來嘅禍害啊，即係人哋西方國家，即係點解？點解西方國家冇咁大影響？因為西方國家啲人知道啊嘛，即係之後即係過咗十零廿年咁，即係東歐嗰啲人即係都醒水，佢哋都識得解體啦咁樣。咁但係亞洲人就戇居啦，因為亞洲人佢哋就係缺乏咗呢一個政治嘅修養。佢哋當一開始見到呢一個共產主義來臨嗰陣時候，即係佢完全見唔到個危險係咩嘅。係啊，咁所以點解咁大鑊咧？你睇韓國、北韓同埋南韓有成點啦？你睇下越南啦，你睇下中國啦，柬埔寨啦。即系呢啲国家就全部大晒镬啊！而家就系咪？咁但系你睇下西方国家，即系就算俄罗斯啊，当时苏联啊咁样样，即系都冇嗰啲亚洲国家做得咁差咁样样。咁同埋最后佢都系事实上系有解体嘅。咁但系你亚洲国家嗰堆嘢就搞唔掂啦。即系因为其实当时呢一个嘅共产主义，无论喺西方国，其实根本就系来自。西方國家嘅，咁但係佢最後最影響嘅咧就並唔係西方國家，最後最影響嘅就係亞洲咁樣樣。咁點解咧？因為人哋西方國家啲人有民主修養，佢哋知道民主係重要啊嘛，佢哋知道你有中央政府就會大鑊啊嘛，係咪？咁佢冇咁容易俾你呃到咯。咁但係亞洲國家就唔同啦。咁但係即係現今仍然喺西方國家咧，係有好多嘅蠢人，因為佢哋唔知道。即係共產主義嘅禍害，而家仲係好支持共產主義嘅。每年澳洲啊，呢、這個 Socialist Alternative 啊，同埋 Socialist Alliance 啊，都會搞呢個嘅馬克思主義大會啊，咁樣樣啊嘛。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亞洲人真係即係有幸嚟到澳洲嘅，即係我哋見到呢啲就想作嘔啦。咁但係佢哋又真係唔知喎。 佢哋依然好崇拜嘛。 係啊，佢哋仲有即係仲有呢個社會主義嘅。嘅理想啊，覺得真係可以 實行到 啊，所以佢哋黐黐地線啊咁樣嚇。咁其實即係由此可見就係咩咧？就係、是、西方國家嗰啲人咧，就算係近年啦，或者係即係喺千零年歷史裏邊咧，都係不停咁樣做好多嘢嚟到捍衞民主，所以佢哋知道民主係得來不易嘅嚇，係得來不易嘅。咁所以佢哋係會拼命同埋拼死嚟到保護呢樣嘢嘅嚇。咁、所以即係當佢哋今日見到即係。香港人被人剝穿頭啊，又或者係抌屎啊，或者係催淚彈啊，各樣咁樣樣咧，到某程度上咧，西方國家人係會覺得爭取民主係應該要咁樣嘅喎、 即係要經歷過呢啲嘢。 係啊，你有冇見到我爺出去打仗啊？即係佢係咁樣樣，即係佢覺得呢啲係理所當然。雖然即係香港人即係未試過啦，咁同埋即係而家做緊呢樣嘢嗰陣時候係真係好英勇啦嚇，咁、但係即係。對於西方國家嘅人，你睇呢樣嘢嗰陣時候咧，佢覺得如果你爭取民主，你呢啲嘢你都唔做咧，咁你係唔配得民主嘅咯， 同埋唔會成功咯。 係啊，即係其實而家講真，我哋話香港人真係付出好多代價咁樣樣，咁呢個又真嘅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你係同西方國家嘅人士比咧，就係、是、比唔到嘅。即係好似我哋頭先一開始 Remembrance Day 嗰個 Jingle 一開始做節目嗰陣時候就講過啦，咁樣樣喺澳洲啊，當時啊，人口啊係得。500,000嘅啫，系得500,000嘅啫， 全澳洲 系啊，全澳洲喺500,000里边系有40几万人 是出了去打仗的。当时呢是有五个里面是有一个呢就回不到家的。那样即是不再讲是有很多人是受伤啊，即是永远残废啊，那样即是喂你只是你真是你不要只是讲受伤啊，你见旁边的人真是爆晒血啊，有没有 Private Ryan, Saving Private Ryan 啊，哇如果你即是当时在那度啊，你会不会即係心理有事啊，係咪啊？ 心理病 係啊，你知道我哋而家啲人幾 sensitive 㗎啦，即係你坐架巴士，跟住架巴士撞咗一撞，咁而冚親咗頭嘅，咁跟住之後就一世係啊，咁之後就一世要政府養你啊，咁樣啊嘛，你睇人哋當時經過啲乜嘢？ 我頭痛啊，咁樣 係啊，咁樣哇，整親背脊啊，政府養我，即係咁樣㗎嘛，而家啲人喂，咁所以你睇下即係當時西方國家嗰啲人。即係同埋而家香港嗰啲人為民主所付出嘅代價個分別有幾大呢，係咪咁所以即係即係希望我哋大家都希望係唔需要付出一個咁沉重嘅代價啦，咁樣咁亦都係希望呢即係有西方國家即係可以幫拖啦，即係勾結下外國勢力呀，咁點都好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即係呢一件事讓你睇到就係咩呢，就係、是、香港人呢即係而家就係醒覺啦，咁樣咁同埋即係我亦都係希望呢喺西方國家嘅華人呢都可以即係用一個新嘅眼光嚟到了解民主同埋自由呢樣嘢。因为好多人嚟到澳洲啊，或者係一啲嘅西方國家，佢哋都係觉得即係自由係理所当然，佢都冇乜所谓。系啦，即系佢哋唔觉得，即系嚟到澳洲，即系有自由系一样嘅咩一回事咯，咁样吓。咁呢样嘢咧，即系我自己咧，即系如果你听我啲节目咧，即系我自己一向都系极度唔中意呢一种嘅睇法嘅，咁样样。吓，即系如果你系谂，我当香港啦，咁样，即系我当香港透过呢个雨伞革命系争取到民主嘅。吓，咁即系呢个系一个香港人嘅光荣啦。 系啊。 咁同埋都系即系付出代价嚟到争取嘅一样嘢啦。 系啊。 好啦，咁我当之后系有普选啦，有民主啦，咁样样，咁即系香港人自己港人揸 fit。 系啊。 咁当有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咁如果你系要放外来嚟嘅移民入香港嗰阵时候，你会唔会？审视一啲啊， 会 点解啊？ 咁因为人哋嘅民主系咁辛苦得翻嚟嘅时候，而你而家去融入人哋个社会，你系咪应该去尊重同埋去好似一个 系啦 敬畏嘅心咁样？ 系啦，冇错 呢件事咯。 咁尤其是如果你系香港人，你要咁样谂啦，即系你喂呢香港呢个地方系我哋嘅，我哋咁辛苦拼搏咁样打翻嚟，我哋系用血用汗嚟到换取我哋今日有嘅民主啊，同埋你一切见到嘅所有嘅嘢。好啦，咁你而家嚟到啦，你点可以唔尊重我哋啊？即系你一定系要尊重我哋嘅生活方式。如果你唔尊重我哋嘅生活方式，你就走。系咪会咁先？香港人，咁系咪应该好合理先？ 合理 系啦。嗱，咁但系咧你见到咧喺西方国家咧呢啲说话就唔讲得嘅。因为呢啲系被视为种族歧视嘅、前嗰排唔知你知唔知啊 ？Woolworths 就出咗件T-shirt 啊嘛。咁咧就有一。支澳洲旗喺上面咁樣樣，咁跟住咧佢就寫住咧 love it or leave 嚇，即係愛、愛呢個地方，如果唔係你就走咁樣樣。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愛國同埋一個非常之好嘅一件T-shirt 啦，我自己都好想買，我自己都好想著，因為我係非常之支持呢一個嘅説法嘅嚇。咁、但係咧，即係好多啲左翼人士就走出嚟就話呢件事係極度歧視啊，咁跟住就 Woolworths 就冇得賣。系啊，就冇得卖呢一件衫嘅咁样吓。但系你见到即系西方国家咧，即系点解而家去到今日嘅田地，即系点解沦陷咧咁样样？就系、因为曾经系有好多人为到呢一个国家而付出，咁但系而家即系新一代嘅人咧，已经系忘记咗呢样嘢吓。咁所以佢哋就诶，唔紧要咪放人入嚟咯。哦，呢啲人唔尊重我哋嘅生活方式，冇所谓，呢叫 multiculturalism 啊，呢啲系多元文化主义啊。你想点就点啦，咁样样系咪啊？咁actually 你系咪有单新闻咧？就系、关于即系最近我哋呢个多元文化嘅。嘅政策咧就導致咗啲咩情況啊？ 哦，係啊，係啊。咁其實咧，我咧就上網揾到單新聞，咁咧就係一個 video 嚟嘅嚇，咁樣樣啦。嚇，咁啊喺 Channel 7咁樣樣就播咗出嚟。咁其實呢件事咧就發生咗係舊年嘅事嚟㗎啦。咁但係就 即係啱啱先至掘咗出嚟。 係啦，啱啱先掘咗出嚟，即係其實都幾隱蔽下嘅呢個 video。咁咧就係話説個 video 咧就係話即係呢件事就發生咗喺 Lekamba 呢一個伊斯蘭嘅社區啦。伊斯蘭社區嘅咁一個其中一個社區中心 ，OK， 咁跟住咧 之後呢就個 video 上面呢就有幾個小朋友就喺個台上面嘅，咁大概四個嘅男仔啦，就係、是大概六至十三歲嘅，即係 好似嗰啲清真話劇咁樣嗰啲乜嘢， 係啦，咁樣呢就攞住啲聖戰嗰啲旗同埋IS 國嗰啲國旗咁樣、黑色嗰隻呢， 伊斯蘭國國旗 係啦，黑色底跟住有一堆嘢喺個中間嗰度嗰個旗啦，咁跟住之後呢就喺度唱歌呢，就唱就叫奧巴馬呢就 go to hell， 奧巴馬落地獄咁樣， 係啦，落地獄，咁同埋呢就話我哋 we want your head， 即係我要 你的头， 我要你的头，中文译咗咁样样啦。咁跟住咁又有两个嘅大少少，即系唔系大啲男人嚟，就系啲满面胡须嗰啲伊斯兰嗰啲男士咁样咧，教徒咁样， 系咪啲主教啊嗰啲？ 我谂系啲组织嗰啲阿头嚟嘅，我觉得啲领袖嚟嘅。咁咧其实都系呼吁咧，佢哋嘅民族咧要拒绝呢个民主咯，即系唔要民主呢样嘢喺澳洲发生嘅。 系啊，嗱，你试下上网啊，即系呢件事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即系之前咧有啲即系伊斯兰教徒出嚟举牌啊，咁跟住啲牌就写 Democracy Go to Hell 啊咁样，即系佢最憎民主噶嘛吓。咁、所以即系你谂下。所以而家西方國家咧就放咁多呢一啲咁嘅人入嚟咧，就係、是反對民主喎。咁但係之前係有咁多人係為民主而流血喎。咁、你諗下呢件係一件幾恐怖嘅事咧咁樣。咁你即係如果係套翻喺香港嘅，即係如果個情況係咁咧，就係話即係香港人係咁辛苦透過呢個雨傘革命係爭取到民主嘅。好啦，爭取到啦，跟住咧你就放一堆人入嚟，呢堆人咧就係、是、走出嚟就話要反民主，要即係翻去共產懷抱嘅。你係咪想踢呢班人走啊？咁但系你想踢呢班人走，你话有冇搞错啊？又或者你整啲即系香港 T-shirt 咁，你即系 Love It or Leave 啊？人哋就话你种族歧视喎，喺澳洲种族歧视可以告你噶。 系 啊，咁你话即系呢个系咩世界咧？咁样咁所以即系点解我有即系呢个观点咧？其实针唔吉到肉唔知道痛吓，咁所以即系我成日解释呢样嘢咧，即系好多人都唔明。咁但係即係当有呢件事雨傘革命嗰陣时候，当你係明白民主同埋自由嘅可贵係咩嗰陣时候呢，咁就开始啱 channel， 咁就可以开始讲啦。咁、其实即係我呢最近呢即係前几日呢就去咗呢个 Melbourne 啦咁样。咁、其实即係我见到喺华人社会呢即係都系多时发生好似你头先所讲嗰啲咁样。咁、但係即係其实华人点解系冇咁令人神憎鬼厌呢咁样。就系、是、因为呢即係伊斯兰教徒咧，即系佢哋系主动地 actively 咧，就系反民主咁样样嘅。 佢专系撩人啊， 系啦，撩 人哋， 系啦。咁但系 Chinese 咧就冇咁衰，就唔系暗乸底嘅，即系佢系 社区自己里面喺度讲咯。 佢会走正面啦，同埋攞着数啦，即系佢哋系呢一种方法。但系佢即系走正面同埋攞着数，佢哋系伤害呢个社区嘅。咁但系佢唔系伤害得咁明吓，即系好个分别就系咩咧？个分别就系、 是。 個分別就係咩呢？就好似即係好似以前美國咁樣，即係你嗰啲即係報紙自動販賣機咁樣，你擺兩毫半紙落去，咁可攞一份。中國人就唔係嘅，佢攞五份，咁然之後嗰啲其他出去買嘅咁樣、又或者哎呀睇唔曬，咁要咪包垃圾咯，或者用嚟包菜咯，咁跟住即係好多啲餐館啊，攞幾多啊，咁樣係啊，戰台啊，包垃圾啊，咁樣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嗱呢樣嘢係有影響社會嘅，係咪？咁但係唔係真係即係好大嘅影響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即係伊斯蘭教徒可能會點？如果你真的憎恨呢个社会嘅咁样，佢系会去到报馆烧咗间报馆，等你卖唔到报纸，即系佢系会咁样样啦。 同埋佢仲会叫嗰个国家或者嗰、那个即系嗰啲市民、呢个国家嗰啲。嗰啲人民啊，去參加佢哋嗰個戰爭添啊，反而係 係啊，即係你將本身係好好地嘅澳洲人啊、西方國家啲人咧、就將佢變咗癲人咁，然之後就去到其他國家度、即係咩啦咁樣嚇。 傷害翻自己 係咯，唔係我上個禮拜之前我節目未講啦，因為嗰陣未發生啦。咁但係喺加拿大渥太華嗰度，即係又嚟了啊，又嚟咗單嘢啦咁樣樣。咁啊呢個。大家之前都聽過上個禮拜新聞嚟，但係呢啲新聞係不斷喺西方國家發生，就係因為你不停喺度放一啲唔尊重你自己國家人入嚟嚇，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咧係要令到我哋華人係要警醒啊！我哋要警醒就係咩咧？即係好多時。啲華人嚟到澳洲嗰陣時候，就淨係識得話人哋種族歧視啊咁樣。你係冇 recognize 人哋呢一個民主係幾辛苦先至得翻嚟。人哋點解要做呢啲嘢？就係、是、因為人哋要捍衞呢一個嘅民主，而捍衞呢一個民主係有利於你自己嘅。所以你唔好成日話人哋種族歧視啊咁樣。你嚟到呢一個國家嗰陣時候，你有冇盡到自己？公民應該盡嘅責任咁樣咁啊，間咧翻嚟會再講下呢樣嘢啦。咁但係即係我頭先想講咩咧，就係、是、我前嗰幾日咧就去 Melbourne 咁樣樣，咁咧 嗰日咧，即係我心情就唔係好靚嘅，即係因為就係又係嗰啲 Melbourne 啲死人天氣啦，咁樣落完雨又太陽，太陽又落雨，落雨之後又太陽，咁樣真係幾鬼乞人憎咧咁樣。咁但係咧，最令我嬲嘅就係咩咧？就係嗰晚我住緊酒店啊嘛，本身好好地嘅，五點三十分無端端打個電話俾我，咁跟住之後話我個 smoke alarm 有事，咁跟住咧之後咧就等咗五分鐘，咁有條嚟要撳我個撳我 smoke alarm， 跟住哦冇事啦，咁跟住之後就走翻去，一句對唔住都唔講，哇激到我真係，咁所以真係通常嬲嗰陣時候見啲所有嘢都。 負面啲 都負面嘅，因為喺 Melbourne 真係唐人街嗰條街咧，我行過好多次，咁但我從來冇留意過呢樣嘢嘅，咁但我見到又戚咗條筋又嬲一嬲啦咁樣。佢咧即係其中有一個墨爾本有一個 car park 咧嚇，咁英文咧佢就叫 Safe City Car Park 嘅咁樣。 Safe City Car Park， 好正常啊。Safe City Car Park 咁、但系佢中文咧就唔系叫 Safe City Car Park， 即系唔系佢唔系直译。 系啦，佢中文咧就系叫做坏人停车场咁样。 咁暗示咩或者明示啲？ 唔系，即系我见到呢样嘢，点解我嬲咧？咁样样嗱，就系、因为即系其实好多啲华人社区啊，即系成日喐下就话人哋种族歧视啊咁样样。咁你谂下，如果呢件事调转发生嘅，即系有人用英文写住 White People Car Park， 咁跟住中文咧写住。大快樂停車場咁樣樣，咁如果你係華人領袖，你嬲唔嬲啊？你當我蠢㗎？你點解要叫咗做 White People Car Park？ 你咩意思啊？ 係啊， 唐人唔准拍，即係佢會咁樣講啦。咁跟住你點解要將中文嗰個你改咗另外一個嘅語言啊？ 係啊， 你點解要改啊？你當我係蠢㗎？你呃我哋啊？咁樣樣即係佢一定會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嘅。同埋個問題就係咩咧？呢一個明明係叫做華人停車場啊，咁樣樣咁。點解如果叫做環停車場，佢唔直接譯翻做英文叫做 Chinese car park 咧？嗱，其實咧，如果係咁樣，如果佢係唐人街嘅，佢叫做 Chinatown car park 都 OK 嘅，其實。即系呢个就唔会 offensive， 即叫做 make sense 啲。系啦，如果佢叫华人停车场 Chinatown car park OK， 因为你呢个都有相近啊嘛。咁但系当你系叫佢做华人停车场，咁跟住你点解唔叫佢做 Chinese people car park 咧？因为你知呢啲字唔出得街啊嘛，你知你咁样讲系错噶嘛，你知你咁样讲系歧视同埋唔可以接受噶嘛，咁所以你就将佢叫做safe city car park 啦。咁如果呢一个说话唔可以用英文出街嘅，你点解觉得可以用中文出街啊？咁你咪系呃人咯，你咁样，咁你咪系 dishonest 咯。嗱，你如果系一个老细，即系呢个 car park 嘅老细，佢自己咁样做 marketing， 佢觉得咁样系可以 吸引 最多嘅client 咧，咁样，咁呢个冇所谓，因为呢个 business 系佢自己嘅咁样。咁但系个问题系，我想问呢一啲喺墨尔本嘅华人社区领袖有冇走出嚟指证呢个人话佢歧视 ？Just as 如果有一个白人开咗一个 car park，叫做 White People Car Park，中文叫做大快乐停车场，你会唔会出嚟闹啊？你梗系会啦，咁点解调转你唔闹啊？咁呢个咪就系你自己自相矛盾咯，你咪自己系 hypocrite 咯，你咁样。好啦，咁跟住咧喺呢个 Safe City Car Park 咧，隔篱咧就有呢一个嘅即系又系唐人街啊咁样样啦。咁呢个就系近住嗰、那个即系奥华历史博物馆咁样样。我之后都有奥华历史博物馆嘢又讲下，即系嗰啲有激嬲我嘅咁样。咁但系嗰度咧，即系喺条大街嗰度咧，就有一大隻字就系写咗喺度嘅，即系好老远都睇到噶啦咁样。咁就系用中文简体字咧，就写住华人站起来。占领澳洲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唔好记得。 用 简体字写嘅，即系你话我见到呢句说话嬲唔嬲啦？ 嬲。 你因为点解嬲咧？ 你爱国嘅点会唔嬲？ 系啊，首先我非常爱国啦，咁所以我会嬲咧。咁同埋第二嘅，你谂下，如果喺任何其他地方有人写个 graffiti 写喺条街嗰度写咗 Asians go home， 亚洲人回家吧，或者亚洲人走啦咁样样，咁你嬲唔嬲啊？即系华人社区领袖。会点样反应啊？ 即刻又话歧视啦。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就将呢样嘢 post 咗上网啦。咁跟住即系，咁跟住之后咧，有好多 comment。咁跟住之后咧，就有啲人即系就辩护呢样嘢，即系哎呀，世聪你唔可以咁样讲嘅，即系喺街度啲人都系啊，啲人成日都乱写嘢噶啦，你唔可以咁样样噶嘛。 咁易嬲啦。 系啦，嗱，咁但系个问题系咁啦。OK， 你对呢一个人啲字，你对佢咁宽恕，对佢咁 forgiving， 好啦，得我由得你 forgiving。我的问题是如果你见到一个鬼佬写着 Asians go home， 你会不会对他这么 forgiving？ 不会咯。 不会。尤其是这些环社区领袖即是在他自己的、社区那里即是有这些字你可以由得他摆在那里不出声的。 咁但係如果係有一啲英文字你打一個走出嚟咁之後就話你睇嗱嗱即係佢會咁樣講。 我想報館嚟影下相。係 啦嗱佢會調轉嚟講啦如果呢句係中文字咁跟住話亞洲人應該霸佔澳洲啊咁樣即係佢哋呢就會話你唔應該咁樣呢啲只不過係少數嘅人我哋唔應該呢因為少數嘅人做嘅嘢就影響曬成個社區因為我哋社區唔係咁㗎嘛。咁但係調轉呢如果係有鬼佬寫即係 Asians go home, 佢就嗱呢个真係唔啱啦。嗱你睇下嗱呢句说话呢就代表咗有好多澳洲人都係有咁样諗。 嗯即係对呢个环社区敌视啦。 係啦你睇下你睇下死咗喺条街嗰度真係好明显有一个人写唔代表淨係呢个人係咁諗、一定係有好多人先有一个人咁样写㗎。 所有人都係咁样諗。 係呀咁所以佢咪自相矛盾囉就成日喺度做啲咁嘅嘢。同埋另外点解呢句说话令到我咁嬲呢就係呢句说话好多人即係我相信係唔会出声讲咁但係我相信有好多人係希望呢即係华人社区喺澳洲嘅势力係更加大。其实呢句说话嘅潜意识都係咁样讲嘅啫。咁、即係我个问题就係、即係你中国人凭咩呀你有冇出去打仗呀 冇。 一间我会解释点解冇㗎。你华人你做过啲乜嘢嚟到为澳洲争取民主呀、基本上華人係冇，即係我一間會再解釋同埋即係證實呢樣嘢，就係話點解華人對澳洲民主嘅貢獻係極其低嚇，咁、都唔緊要，你仲要喺度幾吉日，即係你點可以咁樣做人啊？咁樣好，咁我哋翻嚟繼續講。想去边度都听到澳楼广东岛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是这么简单 澳楼广东岛 ANZ Cantoncom 你嘅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每年11月11日，英联邦国家都会举行国殇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 原称停战日。呢、这个纪念日系于1919年11月7日由英国乔治五世创立。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结束。在早上11点正，全国会静默1分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超过41万澳洲年轻人响应呼召走上战场。在5个士兵里面，有1个永远都回不到家。Remembrance Day 是提醒后人自由民主得来不易。我哋今日可以做嘅只係感恩同埋纪念。喺今年嘅 Remembrance Day， 请参与你城市嘅纪念活动，或喺工作地点自行发动纪念仪式。永不遗忘 ，Lest we forget。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第二节嘅澳楼广东道澳洲路边社嘅逢星期四见面啦。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都系鼓励大家系参与呢一个咧国殇纪念日啊，咁样吓，因为咧其实喺每在每一个11月11号的11点钟都会有这个即是全国的静默的。有很多 office 都会做，如果你在一个华人社区的 office 里面，即我都鼓励大家可以自己是自发性来到做这件事的。这件事是很重要，一间再解释为什么，一间再解释为什么。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即如果你是一个华人移民去到另一个国家，好像美国、加拿大、英国这样，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养子来的。 即是被国家收养。 是啦，即是你是 adopted 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你不想在你之前的国家住嘛。好啦，那跟着现在人家是出于自己的好心来到收留你了。这样。那个问题就是，好啦，一个养子的行为应该是怎样呢？ 即是当你是知道人哋是即是出于自己的爱呀、啊、同埋出于人哋嘅恩典呀、啊嗯、即是嚟到接受咗你嘅，你嗰个反应应该系点呢，咁样。因为。 更加尊重囉。 是啦。 嗯，更加爱呢一个。 是啦。 养父或者养母囉。 冇错啦。所以如果你喺一个家里面啦，咁样即係我系我老豆老母生嘅咁样。咁跟住我阿妈叫我洗碗啦，主要我唔洗呀，咁样又可以爆满可以发脾气。点解，因为我系佢个仔嘛，系咪先。咁但如果系养子嘅、 嗯、 哦即係你又学人哋爆满啊唔洗碗啊咁样。咁梗系唔应该啦，系咪先。所以养子嗰个 responsibility 呢系比亲生仔系更加大嘅咁、嗯、样。即係例如嘅，如果你系养子嘅，你阿妈唔叫你洗碗嘅，你应该自己自行去洗碗啦。点解呀，因为如果唔系呢个老豆老母收养你嘅，你今日瞓街啦。咁、 嗯、 所以即係养子嗰、那个身份你一定要知道你系一个养子囉。 嗯， 咁如果你知道你係養子，你要做返一個養子要做嘅行為，咁、 嗯、 就唔係話即係覺得自己係 inferior， 即係覺得自己係渣啲咁樣，就並唔係咁嘅意思、 嗯、 只不過係你係要比本身親生嘅更加感恩、 嗯、即係你孭起個責任要更加多， 係但呢個出於心囉，呢、這個出於心囉、 哦、 即係你係要更加感恩囉。咁但係就唔係話嗱你係養子嚟㗎，即係你唔好要求咁多嘢啦，即係就唔係嗰種。咁但係就話當你係得到呢一啲嘢，你係要感恩、 嗯、 即係好似即係你阿媽或者呢個養子嘅媽咁樣派油扒俾大家食嘅，派油扒即係即係食飯啦，係啦，每人一塊油扒咁樣，咁跟住呢自己個仔嘅咁樣嗱食飯啦咁樣，咁個仔可能一路玩住 iPhone 啊，唔該，即係咁樣樣啊嘛。咁但係如果你係養子嘅，你從來未食過牛扒嘅咁樣，咁佢擺低一份牛扒，咁你可唔可以話thank you， 即係你可唔可以咁啊？你唔係，你話。多謝，即係你係咁樣樣啊嘛，你係有心啲啊嘛 ，appreciate 啲啊嘛，所以呢個就係養子同埋親生子嗰個分別啦，係咁樣樣。好啦，嗱，咁咧即係我知道 Ivy 你比較中意 TVB 啊咁樣樣啦，咁即係可能有啲聽眾聽到都唔好中意，咁但係即係好多啲橋咧，即係我哋都非常熟悉嘅，咁所以要用翻啲 TVB 橋段咧嚟到形容咧，如果一個養子嘅行為係咁樣，佢嗰個結尾通常係會點樣咧？咁我哋就研究下啦，咁樣樣。好啦，嗱，咁咧好啦，就有一个养子咧，佢就咁样样嘅，咁咧佢就求咧一个有钱嘅富豪人家咧、 嗯， 就系、是要收养佢吓咁样样，咁跟住呢个富豪人家咧，哇又好好吓、啊，俾佢即系收容佢，唔系揾佢做妹仔或者即系去斩柴啊咁样样，系啦。真係養佢做小朋友嚇，仲咧可以繼承產業添。 哇，正！ 哇，咁樣樣。好啦，咁即係當然你要改姓啦，係咪先？ 嗯。跟住養父姓咯， 冇錯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唔想改姓喎，即係咁搞錯，做咩要改姓啊？即係我想姓黃姓陳都得。即係當我去出去揾工嗰陣時候咧，即係你邊度嚟㗎？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即係我話：嘿，我係黃家大户人家㗎。咁但係去到其他地方著數嗰陣時候，即係翻去自己鄉下祠堂分豬肉嗰陣時候咧，就嘿，我姓陳嘅，我姓陳嘅，即係咁樣，即係你可唔可以咁啊？ 唔得咯 嚇，即係唔係幾好嘅咁樣樣。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即係當然你要拜堂啦嚇。即系系咪即系同各位祖先啊？即系你要拜堂结婚先拜堂咁、 哦， 但系即系你都要去到即系啲神主牌嗰度， 即系要拜，即系要 拜祖先，系啦，拜祖先系啦，好系啦，拜祖先咁样样。咁拜祖先嗰阵时候，即系你要鞠躬啊嘛，系咪吓？即系鞠躬咁跟住，即系点蜡烛啊咁样样。咁跟住咧，即系当人哋问你，即系你系拜堂，你入咗呢一个家嗰阵时候咧，你就唔叫呢一个做拜，即系你唔系拜堂，即系你又唔叫呢一个做 拜 祖先，你叫呢个做鞠躬咁样样。哎，我鞠咗躬。咁样即系你系咁样讲嘢嘅，咁 O 唔 O K 咧？ 唔 O K 咯， 因为你唔尊重呢样嘢啊嘛。好啦， 尊重祖先。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即系你入咗呢一个屋企嗰阵时候咧，哇！呢一家人咧，俾书你读啦，吓、嗯， 俾靓衫你着，俾 靓衫 你 着，系啦，你有嘢食，有地方瞓，张床有高床面，软枕咁样样，吓、 嗯， 即系病可以睇医生啊，咁样样。咁跟住咧，即系个个啲兄弟姊妹都有零用钱，你都有零用钱，但系咧，人哋系再俾多啲你，点解咧？因為咧，你以前係喺啲即係窮鄉僻壤嚟過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你餐餐食鮑魚同埋魚翅，驚你唔慣啊！吓、啊、咁所以咧就俾多啲钱你，就系、是、希望咧你系可以更加系习惯咧点样系融入呢个社会嘅吓。咁、啊、但系一俾少咗你嗰阵时候就点啊？你有冇搞错啊？系咪因为我养子啊，所以你唔俾钱我啊？哇、 嗯 啊，就咁样讲嘢嘅，原来就吓。 嗯 好啦，咁即係因为嗱，即係你食饭嗰阵时候鸡髀嗰得一隻嘅啫嘛，係咪即係如果食一隻鸡有两隻啦，有两隻鸡髀啦咁样。喂，咁大家咁多人係咪咁所以即係有时食下鸡髀，有时食下鸡胸囉。咁但係夹鸡胸夹俾你嗰阵时候就 做咩啊？你做咩夹居胸俾我？系咪因为我样子啊？咁样样。谂一间屋咧，就有东南西北好多面噶嘛，系咪？好啦，东南啊、北啊嗰啲房咧，就已经个个都有人住啦。啊，咁跟住即系爸爸俾西房咧， 西斜 有冇搞错？系咪因为我样子啊？使唔使西斜我啊？你有冇搞错啊？好啦。咁跟住咧，真係間唔中可以出下街啊，咁樣樣啦。即係因為你係其實咧，本身係話，哎呀，我之前嘅國居啲人都好差嘅咁樣樣。咁但係又唔知點解你就成日翻去，即係以前鄉下咧就探親嘅。哇！你探親嗰陣時候咧，一口英文嚇，因為你學咗好多英文啊嘛嚇。即係著衫就身光頸靚咁樣樣嚇。咁跟住咧即係你仲用呢一個嘅貴族嘅語言咧，同你之前嗰啲咧鄉親父老講嘢咁樣樣。咁樣人哋問你，喂，阿王家嗰度對你嘅待遇好唔好？哇！咁样样，咁跟住真系，唉，真系差到无伦啊！即系上次哥哥食鸡髀， 我食鸡， 我食鸡胸，俾我嗰间房啊西斜，哇！人哋歧视我，歧视到爆啊！真系就咁样讲嘢。 嗯， 咁跟住之后咧。即系王家嗰啲人，即系佢本身好人噶嘛，即系出街行路嗰阵时候咧，就俾陈家嗰啲人，即系即系喺乡下嗰啲人就掟佢鸡蛋，哇！又做咩掟我鸡蛋啊？我听讲你啊，对我呢个细侄好差咁样样啊！咁你话即系呢个王家系几无辜咧？咁样系咪？好啦，咁跟住即系呢个人咧，即系佢就成长咗啦。咁跟住之后就养子，咁跟住之后就有份好工，咁跟住又有一份好工之后咧，咁跟住咧又唔俾钱翻屋企。吓咁样样，咁仲翻去自己嗰、那个即系翻去以前乡下嗰度作威作福，系啦，翻到以前乡下起间大屋，咁跟住之后作威作福，哇，睇下自己几巴闭咁样样，咁又喺嗰度做村长啊，即系几巴闭咧咁样样。咁跟住咧个屋企出事嗰阵时候咧，即系药房俾人换咗假药啊，即系嗰啲咁嘅情况嗰阵时候咧，咁跟住咧，即系你就第一个咧先撇人吓，咁跟住咧就执定晒包袱咧，执起晒啲金咧，就谂住走佬咁样样。好啦，咁跟住咧即系呢一个皇家咧吓。其实本身咧系有一个祖父咧，就系、是、做好多嘢咧，就系、是、即系白手兴家拼搏嚟到做咗呢一个嘅大药房出嚟嘅咁样。好啦，咁跟住即系当你年轻嗰阵时候，咁跟住个个一齐去拜山啦。咁跟住咧，你又唔拜、啊，吓点解唔拜啊？超呢、這个唔系我嘅爷，关我咩事啊？哇，咁样样、啊。好啦，如果呢一个系 TVB 剧嘅剧情，你觉得即系呢一个人佢嗰、那个？下场会是怎样的？ 通常都不是挺好的。 如果你是编剧的，这个最后肯定趴街做乞衣啦。 即是一是就没晒钱咯，一 是 就。 是一定趴街做乞衣。你做观众，你看这个这样的衰人，即是你见到你都觉得他黑人憎。即是这些人呢，其实真的好像有些汉奸翻译那些这样的。即是这些人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比真的奸角是更加黑人憎。这些是。是这样的。好了。嗱，咁我就係講咩咧？就係喺好多西方國家嘅華人咧 ，exactly 就係扮演緊我剛才所形容嘅角色 嘅樣子 嘅樣子嚇。咁點解我咁樣講咧？咁我就逐個 part 嚟解釋啦嚇。嗱，咁第一個啦，咁就係即係繼承產業啊嗰、那個。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有好多人即係如果去移民嗰陣時候咧，係咪要求啊英國啊、美國、加拿大又入好多科啊，又做 doctor check 啊咁樣樣，即係求人哋俾我可以做呢一個國家嘅人啦咁樣樣嚇。咁跟住另外關於改姓嗰個就係咩咧？就係、是、呢個 dual citizenship 嗰件事啦咁樣樣。嗱，就係有好多人咧就係唔肯放棄之前嗰個國籍啊嘛咁樣樣。咁啊真係我又要姓陳又要姓王，咁點解啊？嗱，因為咧係啦，我喺澳洲嗰陣時候，如果要攞錢嗰陣時候咧，我姓王嘅，咁跟住去到香港嗰陣時候要攞6000蚊點啊？我係姓陳嘅，我係姓陳，咪咁咯嚇。好啦，咁跟住之後呢一、這個向祖先鞠躬嗰陣時候，即係嗰啲嘢點解佢話鞠躬咧咁樣嘅？就係因為啲人係唔尊重呢、這、一個入籍啊嘛。佢話入籍叫做咩啊？佢叫我唱歌啊，我唱咗歌啦，即系咁样讲，系叫唱歌啊嘛吓、好啦，即系咁好明显啦，呢、這个即系翻学啊、睇医生啊、食啊、瞓啊，即系嗰啲都系即系屋企全部俾你啦，咁样样，即系呢个国家全部俾你啦，吓咁同埋另外咧，即系澳洲系有好多呢一啲 multicultural grants 嘅吓，即系你系华人啊，佢系其实系俾更加多钱你，俾你 settle 入去呢个国家。咁、但系事实上咧，即系好多华人咧，佢系真系成个系 complain， 即系佢又真系话，呢样我又冇，嗰样我又冇啊，咁样样。即系 Ivy， 你以前都做呢个 social work 啊，咁样样吓，咁你都知道好多华人、中国人，尤其是即系嚟到澳洲嗰阵时候，第一件事咧就系、是、问点样攞政府钱。 系啊，同埋揾边一个医生系最好，因为咧佢要攞啲个医生啊健康证明噶嘛。 是啊，因为如果你要攞即係失业综援呢，即係你係要个个星期即係去办见工啊咁样㗎嘛，係啊，办见工。 即係或者如果唔见工嘅，咁就要啲医生纸证明就係你係冇能力。 係啦，话你係伤残咁样就做呢啲咁嘅嘢嘅。好啦，咁点啊係返返去自己家乡咁跟住身光颈靓呢咁样，就係因为有好多人真係满口英文，哇几巴闭啊，真係俾呢个高尚嘅澳洲嘅或者西方嘅教育教到你好好咁样。返到香港嘅时候呢，就四围唱衰澳洲，话澳洲人有几种族歧视，呢、嗯啊這个相信大家都听过啦，咁样话哎呀自己待遇好差， blah blah blah 咁样。好啦，咁好多人呢就係、是、嚟到澳洲读咗大学之后呢，因为澳洲嗰个系统好好，上个星期都有讲到，就係、是、关于个 HECS 嘅系统啦、嗯、就係、是、你大学费呢就係、是、一定要即係要俾钱嘅咁样、嗯、大学学费一定要俾钱嘅。咁、嗯、但係呢即係到你赚钱赚到某一个程度嗰阵时候呢，你先需要俾啫咁样。 即 係 先要还钱。 冇错啦，即係你喺澳洲你要纳税嘅，咁你先要还钱。咁但係呢喺澳洲呢有好多人呢就係、是、嚟读咗书咁样、嗯、要返返香港，咁你就哎唔使钱了，我读咗了，呃到你啲鬼佬了，哈哈咋嘢咁样，即係佢係咁样。咁另外頭先即係話，即係屋企出現問題嗰陣時候啦，咁跟住呢即係第一個走佬，咁點解呢？嗱呢一個呢就係我頭先所講呢，即係關於點解華人喺參與建造澳洲民主嗰、那個情況係非常之低嘅、嗯，或者係即係冇乜點樣做到嘅咁、嗯、樣。因為呢其實即係當我講返係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係 ANZAC 嗰陣時候呢，有幾多華人係走咗出去打仗呢？咁樣咁咧，即係 out of 即係400,000個年輕人出去打仗裏面咧，只有200個咧係有 Chinese 嘅血統嘅啫，係、嗯、有華人血統，只有200個啫咁樣。嗱，咁但係即係華人嘅 population 當時咧係3-5%，咁但係咧 out of 打仗嗰40幾萬人咧，只有0.5%係有中國嘅血統嘅啫，所以咧參與嘅數量咧係極其低嘅咁樣。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我就上到去呢、這個即係當我知道200人嘅時候呢，我就上到去呢一個嘅即係奧華歷史博物館，即係喺 Melbourne 嘅呢一個歷史博物館嗰度啦咁樣。咁佢呢就有一個數據就咁樣講返俾我聽嘅咁樣，即係佢就話有200人。咁有幾多個呢？咁佢就話呢其實就唔好知咁樣。咁同埋呢即係佢自己都承認呢係 small minority， 只係有一個非常小部分係有參與啫。咁而佢呢就講呢有三個係比較出名嘅。一個呢就叫Billy Singh， 另一個就叫 Hunter Poon， 另一個就叫 Caleb Shang 咁樣樣。咁、喺其中兩個咧，即係呢個 Billy 同埋 Hunter 咧，呢兩個其實是 Halfies 嚟嘅，即係半堂翻嚟嘅，即係係啦，混血嚟混血嚟嘅，即係佢阿媽係鬼婆嚟嘅咁樣樣。即係佢自己歷史博物館數過三個，有兩個係半堂翻嚟嘅。 我有興趣知道第三個。 嗱，第三個佢係真係 OK 嘅，第三個真係 全 Chinese， 同埋真係咧，即係打仗有功嘅。咁但係你睇下40幾萬人先至得一個，即係佢係數到一個啦，即、其他啲我唔知係點啦，同埋其他有幾多係即係半堂翻啊，係 Harvey 啊，我自己都唔知啦咁樣樣。咁同埋即係另外點解佢列出呢三個咧？因為呢三個係比較出名咁樣樣。但係其中有一個點解出名咧？就并不是因为他打仗出名，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板球员即是他是曾经打过仗的一个板球员，他即是在他那个故事里面，即是他一个人自传里面最主要根本就不是打仗，最主要是因为他曾经打过板球这样。所以即是澳洲的华人在历史里面为民主争取的那个力量是极其小的、即是个个的鬼在打仗的时候、你班友就陷在躲在家。咁樣樣好啦，咁所以即係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個敗家仔咁樣，即係呢個樣子咁樣，就係、是、個個喺度即係大藥廠發生事情嗰陣時候，個個都走出去幫手，你呢就自己執包袱走人，或者匿埋屋企乜都唔做，咁樣樣好啦。咁同埋另外呢，拜山啦，就係、是、關於拜山呢樣嘢啦。喺參加呢個 ANZAC Day 同埋 Remembrance Day 嘅人數呢，华人参加的人数是极其低的。即是我好像我刚才讲的故事，即是由此可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身为养子的，其实你自己那个责任呢是比本身亲生的是更加大的。好啦，即是如果你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即是我老豆生我出来，咁跟住之后我唔想出去打仗的，即是你可以话佢有冇搞错啊，你是澳洲人咁样，你可以话嘿黐线的，我揀的。我揀我老豆咁樣生我㗎，我係唔敢出去打仗啦。你可以咁講㗎嘛。咁但係如果你係養子， 你嗰個責任係更加大，因為你係選擇入去呢一個家庭，呢一個家庭亦都係恩待你，亦都係款待你。好啦，咁有事情發生嗰陣時候，你做唔做呢樣嘢咧？咁即係實驗係證明你唔做嘅咁樣咯嚇。咁即係所以對我哋而家華人嚟講，即係好似我啊、你啊或者其他聽緊節目嘅華人，即係我哋冇可能出去打仗嚇。即係所以點解我之前喺節目？即係都曾經講過咧，就係、是、話，如果你問我，即係喺真係國家危急關頭嗰陣時候，我會唔會寫明？我係會嘅，嚇、我係願意咁樣做嘅。即係到當時真係發生嗰陣時候，我會唔會熬底就另一回事。咁但係起碼我一開始一定要有一個出發點，即係肯做咁樣先得啊。即係如果我而家已經話唔肯啦，咁到時我點會肯咧？ 去嚟去都唔去啦。 系咪吓？咁所以即系我哋身为养子嘅吓，如果我哋系移民嚟嘅，其实我哋嗰个责任咧系更加大嘅。我哋而家今日冇话啲咩可以做吓，我哋唔需要去打仗啊，咁样我哋唔需要做啲咁嘅嘢。咁但系最起码喺今年嘅国殇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 我哋可以请日假。我哋可以去Canberra 或者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佢自己嘅聚会点嘅，都有佢嘅聚会点嘅吓，就可以參與默哀， 十一點 係啦。參與默哀就係、是、即係首先呢一個係自己如果你係住喺澳洲嘅、如果你係澳洲人，你係首先應該係咁樣做嚇。咁同埋第二就係咩咧？其實你咁樣做，你反而係會減低種族歧視咯。 哦， 係啊，因為點解咧？而家有好多華人領袖，佢哋認為減低種族歧視嘅方法就係不停指證人哋歧視佢、所以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個養子啊，你係咪歧視我啊？係咪因為我養子啊？就係呢一啲華人社區領袖做嘅行為，係啦，即係你諗下兩個養子，其中一個咧就係不停指證呢家人皇家歧視佢、另外一個咧就係落手落腳，係比即係親生仔更加係努力嘅，邊、一個係會受尊重多啲啊？咁咪梗係後者啦，係咪？好啦，咁如果即係喺呢一家人裏面嘅皇家嘅，即係一定係有好多仔女係唔鍾意養子嘅，呢個好正常嘅，即係呢個喂有冇搞錯啊？即係呢個屋企係我嘅，阿爸阿媽你做咩放啲養子入嚟？點解要分薄我哋啲家產？即係會咁樣諗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嗰、那個行為係做得好嘅。如果你是比这个亲生仔更加爱这个家的、那人家是不是会对你改观先 一定会啊。 是啦、你就是用这个方法你要减低种族歧视嘛、所以真的有很多人就成日说世聪你手指咬出不咬入、你中国人应该帮回中国人嘛、就是这些这样的垃圾留言真的麻烦你用脑想一下啦真的。我係邊？即係你諗下，你係邊種養子？你諗下，我係邊一種養子？你諗下邊一種養子係會受歡迎啲？首先係邊個受歡迎啲？同埋第二係會邊個係令到養子呢個整個 category 嘅人係受到尊重咧？嗱、即係如果一個養子係好似我頭先咁講係極衰嘅咁樣，好啦，咁人哋咧如果個個養子都係咁啊，咁人哋咪個個都話：哇！你睇下一揾翻嚟啲養子冚爛都係咁嘅。咁、但係可能喺十個養子裏面有兩個或者三個好似我咁嘅，係比本身親生子係更加努力，係更加愛呢個地方嘅。咁如果人哋話呢親生子咁衰㗎，其他人都會話、你冇理由咁樣講。嗱、你睇。世聪呢个亲生子几好， 即系至少都有几个系好嘅。 系啦，咁人哋会咁样讲啊嘛，所以即系你睇下我呢个即系职责系几重要咧咁样。咁但系说话又咁样讲，嗱，如果喺呢一大堆养子里边，即系大部分咧都系即系攞着数嘅，成日指证人哋歧视嘅，即系透过呢啲嘢可以令到自己得到着数啊，得到多啲钱啊，可以买对靓啲嘅鞋啊咁样。咁当然。努力嗰啲養子，即係真係愛服務呢一個家嘅養子，梗係會俾呢啲人排斥啦，係咪？我冇搞錯啊！你扮曬嘢啦，想得人哋歡心，你死啦你！真係會咁樣啊嘛，係咪？嗱、咁所以點解我成日俾人鬧咧？嚇點解我咁無辜咧？就係、是、因為我就代入咗呢、係啊，就係因為我代入咗呢個角色，我一個好嘅養子，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我就希望有更加多人可以做一個好嘅養子。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你係應該咁樣做。咁同埋如果你係相信 TVB 劇或者做人有因有報嘅咁樣，即係如果你係信呢啲嘢嘅咧，咁你最好唔好做啲咁喪下天良嘅事。就成鬼日係話人哋係種族歧視，又要佔領澳洲，你憑乜嘢佔領人哋澳洲啊？你即係你為呢一個民主即系做过啲乜嘢啊？你乜、鬼嘢都冇做过、啊！真系啊，咁样样好啦。嗱，咁所以我哋可以点样参与呢？咁首先咧，即系喺每一个大城市咧，嗰、那个即系都系会有一个纪念碑嘅，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战争纪念碑嘅。咁其实咧， 香港都有呢個戰爭紀念碑嘅嚇，就係喺中環呢一個舊嘅立法局外邊咧，咪有即係咪有個草地一嚿嘢嘅咁樣嚇，呢一個就係、是。因为战争纪念碑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就算喺香港咧，呢一个11月11日嘅11点嘅 Remembrance Day， 同埋Anzac Day 咧，其实香港咧都系有聚会咧，就系悼念嘅咁样吓，即系呢个我都系啱啱先知嘅，呢、這个都系。 Anzac Day 就系4月25日。 系啦，冇错。咁所以即系即系如果大家喺澳洲啊，就更加容易啦，咁样，因为更加多呢啲活动啦。咁呢一个纪念碑咧，英文咧就叫 Cenotaph 啊 ，Cenotaph。咁系。希列文嚟嘅就即系 empty tomb 咁解，即系一个即系吉嘅坟墓吓。咁香港嗰一嚿咧就叫做和平纪念碑啦，咁样吓。咁、okay. 所以即系我都希望咧，即系大家可以出席嘅，即系俾人睇到你身为华人，你系尊重呢一个民主嘅。因为即系如果你听呢个节目嘅，咁即系呢个都系个好嘅开始啦，咁样吓。又或者你系真系爱国嘅，真系尊重澳洲嘅民主啊，或者澳洲俾你嘅一切啊，呢个系好嘅。咁但系你系要用行动嚟去证明呢样嘢咯。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哋去到雪梨嘅，咁跟住系有一大班华人。一大班華人係幾百個華人一齊去嚟到悼念呢一個嘅活動嘅，咁人哋係咪會對我哋還另眼相看啊？係 啊， 人哋話：咦，哇，原來華人都好愛國嘅、原來華人都係尊重民主嘅，都係愛呢一個國家嘅咁樣。咁到下一次即係喺巴士裏邊嘅，即係有一就算係有一啲黑人憎嘅大陸人吐口水啊咁樣，咁起碼即係人哋都話：唉、哎，算啦，即係呢個 Chinese 係咁啫嚇，咁、其他唔係咁樣嘅嘛。你就係透過呢啲嘢先至可以減少種族歧視啊！你唔好以為即係你成日指證人啊、篤手指啊、或即係人哋少少嘢啊，即係睇你唔順眼、你一。即係一大隻手指指落人哋度話人哋係歧視，呢啲可以減少種族歧視。你越做呢啲做得多，就越令到人哋神憎鬼厭、就令到我要做更加多呢啲愛國嘅行為。喂，你睇下我屋企啊，即係我屋企咧，我係掛曬英女王啊，有曬澳洲旗啊咁樣樣嘅，即係我電話啊，電話上面都有英國旗啊咁樣樣。點解我要做呢一啲行為啊？其實真係講真，我真係唔係為咗我自己啊，講真。吓，即系最主要我咁样做，其实即系到最尾，原来真系原来系因为爱呢个华人社区，我先咁样做咯，真系就系、是、因为我唔想人哋对华人歧视吓、我就系因为唔想令到人哋觉得，超你啲华人真系成班真系攞埋一齐咁样，又唔尊重我哋、所以我先至系要凸显自己唔系咁样，要做更加多呢一啲嘢，系咪啊？ 为华社区服务嘛。 是啊，咁但系最后我系俾人闹得最多嘅，咁所以点解我系保守，我系比好多西方人更加保守？点解系咁样呢？就系、是、因为我系要做一个好嘅样子，我要捍卫呢一个民主，比即系本身喺呢一度亲生嘅子女系更加多咁样。咁如果嘅即係大家嗰日係要返工嘅，相信好多人都返工啊，就未必可以真係可以出到去啦咁樣。咁其实呢即係我鼓励大家点样做呢，其实我以前返工嗰时候呢即係都系喺 office 系发动过呢样嘢嘅，就系、是、自己自行发动呢一个嘅呢一个嘅悼念仪式咁樣。咁好简单啫，嗱你只需要呢喺嗰一招呢就同所有人呢就系讲声咁就嗱我发动啊咁樣，我发动呢个悼念仪式。如果你系 Chinese 你做呢样嘢嘅，你同呢啲鬼佬话咁樣哦我諗住做呢个悼念仪式啊，你系 Chinese 人你系鬼嘅，嗰、那个鬼都蒙羞啦，佢自己都系咪啊？哎呀死啦，嗰、那个爷系我嘅，我阿爷死我都冇发动呢样嘢，你喺外来嚟你都咁样，哎呀你真系好嘅啫，人哋咪咁样谂咯，系咪啊？咁人哋咪唔会对你歧视咯。所以即系啲人成日话种族歧视啊 ，blah blah blah 咁样样，即系嗰一啲嘅令到人哋唔歧视你咧，唔系要人哋做啲乜嘢，系要你自己做啲乜嘢。你即系你问一下你自己，即系 要做第一个嗰个添喎。 系啦，咁样样咁，所以点样做咧？即系相信好多人都唔识啦，咁样样咁，所以我都即系讲一讲啦，咁样非常简单啫。咁首先咧，第一样嘢咧，你只要嗰一招咧，就成日话俾人听，即系我会咧就做呢样嘢嘅。咁你可以写张纸仔啊，咁样样，咁跟住喺每张台度摆张咁样样啦。就話即係可能喺個 meeting room 我會做嘅咁樣樣，咁呢個係 free 嘅，即係 meeting room 通常都冇人嘅，你 book 之前 book 定個 meeting room， 咁然之後就話係會喺嗰度做嘅。咁跟住咧，大家嚟到啦，就大概喺10:55左右啦，咁樣即係你可以準備少少茶點俾大家啦。就10:55咧，就歡迎大家。咁然之後咧，就話即係我哋呢一個咧係悼念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同埋其他戰爭所死亡嘅一啲嘅軍人，咁係對佢哋致敬嘅咁樣樣嚇。咁跟住咧講完之後咧，就會播。 一首歌，嗰首歌就叫做 The Last Post 咁樣嘅，就係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首啦咁樣嘅。嗱，你就上 YouTube 就 download 嗰個Last Post 咁樣嘅，咁跟住咧就播出嚟就得噶啦。嗯，好啦，咁跟住播出嚟之後咧，就係有咧一分鐘嘅靜默。嚇，靜默咗之後咧，之後咧就要讀呢一個叫做咧 Ode of Remembrance 嚇。ODE of Remembrance 咁樣嚇，咁咧你就要讀呢一段嘅，就係咁樣講啦，就係話They shall not grow old as we are left to grow old. 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years condemn.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Lest we forget. 咁跟住之後個講 Lest we forget. 咁跟住之後就話 Thanks for coming. 咁跟住 You can go back to work now. 咁樣即係就就可以講 bye bye. 咁所以呢個一個好短嘅儀式五分鐘係搞掂曬㗎啦即係我以前喺另一個 workplace 嘅時候咧，即係嗰個係一個比較多元文化啲嘅 workplace， 甚至就冇乜所謂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嗰、那個workplace 係多西人嘅，你諗下你身為一個華人你喺一大眾西人面前帶領呢一個嘅聚會，嗰、那個意識係幾大啊？即係嗰個意義係幾大啊？嚇、你呢一個行為就係話俾人聽，我係澳洲人，我係尊重呢一個國家。你即係 比真係本地澳洲人更加係愛呢個國家，更加尊重呢一度。 係啦，即係所以即係呢啲成日都講就係、面係人比假自己丟啦咁樣。你唔好成日要要求人哋即係你出到街嗰陣時候，你啲行為係完全唔似一個澳洲人嘅。咁跟住人哋唔當你係澳洲人，你又話人哋歧視你。你問翻你自己，你有啲乜嘢嘅行為係令到人哋接受你？你有啲咩行為係令到人哋覺得你係一個澳洲人？如果你冇呢一啲咁嘅行為咧 ，I'm sorry， 人哋歧視你係正常。係而人哋亦都係應該歧視你。歧視嘅意思就真係咩咧？即係用一個唔同嘅眼光嚟到睇你，即係人哋唔可以接受你 as one of them， 因為你根本唔覺得自己係 one of them， 同埋都冇做過啲乜嘢令人 係啊。所以人哋只係成全你自己嗰個睇法啫嚇。咁所以如果你一個樣子嚇喺皇家裏邊，你不停話俾人聽我係陳乜乜嘅咁樣樣，咁人哋咪唔接受你咯，因為你自己都唔覺得自己係姓王啊嘛。 鄙視你添啦。 係啦，好啦，咁跟住之後人哋話：，你都唔覺得你係姓王嘅，咁你又話人哋歧視佢喎？喂，大佬，呢个本身系你自己所做出嚟嘅情况嚟噶嘛，系咪先？好啦，咁所以即系呢个 Remembrance Day 咧，仲有多个零礼拜吓，咁所以我哋都有一个节目之后先 Remembrance Day， 之后咧就会再提大家一次啦，咁样样。咁但系真系非常之希望咧，为咗阻止澳洲嘅种族歧视，唔该大家喺自己嘅系啦，出一分力吓、就去到呢个 Martin Place 啊，或者系国家战争纪念馆啊，咁样样吓。咁同埋每个城市啊，就算好多城镇都有噶啦，都已经吓。如果你在香港的甚至香港都有去中环啦咁样吓，即系呢个真系占中啦，因为你知而家占中唔系中环啫嘛。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